电影桥段，约好躲进夜色，星空像全是霓虹，我们自由穿梭。暧昧是这一瞬也值得，情话是佳人却如爱河，呼吸之间你不属于我。 随着多执着，我闻到你。